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92章，我而家就手捧住呢啲被襟，心中就好疑惑，心谂抱真攞呢个碗嚟做乜呢？在那个碗里面的白书地图，莫非是他放入去的？跟住我就即刻想看第三层的被襟了。这阵时见到这个被襟上边有几座的白色山，看见这个这样的布局，显然讲的就是雪龙山脉。而这个手拿住罗盘的普僧就企咗喺呢个山脚，督促住一班咁嘅奇装异服嘅人喺度劳作。仔细一睇，显然系将其中嘅一座雪山嘅铲平。我即刻就明白过嚟啊！呢度上边秀嘅就系援兵墓嘅动工情景，再向下睇就系一具石大嘅棺椁，就俾人哋抬入咗嚟呢个援兵墓室里边。那个棺椁谂必然就是这一座援兵墓的真正主人。之前大家一直觉得郁闷，以普真咁嘅势力是怎样样可以修建出咁样嘅一座援兵墓啊？而家睇嚟呢座墓只是普真督建而已啫。咁喺棺椁入边又收敛住边个嘅尸身呢？点解要等阿普真嚟陪葬呢？咁真正嘅普真又去咗边度呢？陈慈当年搞出嚟嘅嗰一张白书地图，系唔系就系喺呢一个咁嘅黑木棺材里面倒出嚟嘅呢？呢一切都系一个未知数，不过就冇人愿意系俾人陪葬㗎嘛。我估计可能呢个普真八成呢唔系自愿嘅。经过一番摸索之后，棺木里面就冇其他嘅物件。我同阿豆腐就企喺呢个高处，拧转身就望过去。鸟巢嘅光线放大咗之后，下边一切都清晰可见。我哋可以睇到冇几远企成一排嘅重甲武士，亦都可以睇到嗰一块巨大嘅黄铜镜，唯独系冇睇到哑巴同埋吕叔嘅影子。除此之外，这个冰屈嘅左边呢系有一条大型嘅通道。从这个角度望过去，是可以看到无数的锋利冰锥，显示出一种森严而且神秘的气息。我心想，唔通哑巴同埋吕叔去了那边？这里看见了陪葬官，又为什么连赵二爷他们的影都没有见的呢？我心里面一一地分析，即刻就得出了一个结论。赵老头那班人是真的不知道想要找什么的，看来他们不是为了普真墓而来的，只怕是为了这一道的墓主人而来吧。所以这一具这样的黑色棺材就没有落手，而这个地方一无所有，唯一的通道就是那一个布满了冰锥的入口。由此可以推测，墓主人的尸身肯定就是在那个冰锥通道的后边。咁后边想必然亦都唔系咩好地方啦，所以赵老头佢哋一班人先会有去冇回。跟住我又谂到咗哑巴同埋吕叔呢两个人，同我哋讲话最多三日就会翻转头嘅，而家已经三日期限过咗啦，佢哋仲系无声无息，唔通佢哋又系同阿赵老头佢哋一样中晒招？喺呢个冰洞嘅后边到底是有什么呢？我将眼前的情况一咁分析，心里面就想，不管怎样都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的，看看吕叔他们两个是生是死。如果连这两条友都中埋招的话，那我和阿豆腐就可以直接躝尸趌路。豆腐也都没什么意见，用他的话来讲呢，就说吕叔和哑巴呢在这一次的表现当中是极为仗义。咁就算前边就充满晒危险，我哋都要尽力，唔能够去做一个忘恩负义嘅人啦。商议完之后，我哋就落咗尸床。 攞返个打火机就向住嗰个冰锥嘅通道就行过去。呢度呢就由于冰锥太多，所以行动好唔方便。我同阿豆腐入咗去之后都係要小心翼翼咁观察住周围嘅环境，就唔敢掉以轻心。点知道向前走都冇几耐，前边突然之间出现咗一束嘅火光。係一束幽蓝幽蓝嘅火光。豆腐脚步一窒，压低把声讲：鬼火啊！我讲唔知道啊，静观其变啊！睇见嗰个火光喺空中嗰度跳动住，过咗一阵间就向我同阿豆腐去飘过嚟喎。呢堆火啊，等人哋觉得咁唔热嘅，反而系有一种阴气深深咁嘅感觉，虚虚咁挂喺个半空中，兜住我同阿豆腐啊，兜咗个圈，但系。他子佢又慢慢变细，跟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呢种咁嘅特性就同民间所讲嘅鬼火，亦即係轮火，就有啲相似。咁你知道呢，轮火就係由于呢个尸体腐烂所产生嘅物质嚟㗎嘛，喺空气里面能够自燃嘅。但係呢一个玄冰洞里面尸体就根本上唔会腐烂。咁又点嚟呢啲轮火呢？我真係好唔明呢，疑虑重重。但係为咗唔嚇亲豆腐咁脆弱嘅小心脏呢，我就冇讲出声。只知道喺呢个轮火係冇咩可怕㗎啫。豆腐又唔太信我，佢听到亦都唔多怀疑，於是继续大胆咁向前行。行咗一阵间之后，佢又是歪住块面咁拧转头讲：你又喺度呃鬼我。我心想你这个这么快就会发现的，跟住我伸个头一睇，猛然发现在前边的冰锥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冰面，而冰面的内部游走着一个个蓝色的火焰，火焰里面一张一张好像人面的影像就在交织变换着，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是极其痛苦扭曲的神情，他们在脚下边的冰层那里燃烧着，火焰入边的人面对着我们，好像只要我们再行前一步就会踩在他的面上边那样。这个是一种特别诡异的感觉，我和豆腐就停低了脚步，不敢去试，如果真的行上去的话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吧。豆腐冇讲嘢，气氛就有啲沉默啦。冇几耐，我就喺个装备包嘅侧边抽出咗一个铁签，向住前边嘅冰面就笃咗几下，里边啲蓝火好似被触动咗咁嘅，啲光芒竟然啊光咗一光，但系就冇咩其他嘅变故。豆腐讲：哇，咁点算啊？一睇好似唔系咩好嘢咁啊！我觉得嘅，我哋如果咁行过去，就肯定会中计嘅。有咗之前铁链嘅教训，我知道自己就唔能够轻易咁被呢啲表象所蒙蔽啊！而家睇嚟似乎冇咩危险，点知道一踩上去又会点噶？我对阿普真呢就已经有啲真系发毛嘅啦！呢条友绝对系一个奇才，佢设计嘅嘢。绝对就唔能够令人哋掉以轻心。豆腐见我唔出声，佢又话：喂，你讲呢个冰层里面啲嘢系咩嘢吓？唔通系软中子？哇，咁要死几鬼多人至得啊？我话讲：唉，真系讲唔埋啊！呢啲嘢我未见过，连听都未听过。我哋而家都系小心啲，你条靓仔，你就安分啲吓，唔好乱嚟。话音刚落，见到前边地面嗰啲幽幽嘅蓝光突然间就逐一熄灭啊。过咗阵间，全部嘅蓝光就消失晒，通道里面除咗我同埋手里面嘅打火机，乜嘢光源都冇晒。我一时之间就觉得有啲郁闷啦，呢啲咁嘅嘢究竟係点㗎？嚟得快去得快，又好似冇咩危险性，实在又古怪。但系净系谂啊冇用嘅，总唔能够喺度咁等噶。于是我向前行咗几步，唔见有咩唔妥啊！跟住就同阿豆腐继续嘅上路啦。 就系咁约莫就行咗50步嘅开外，前边忽然之间出现咗一堆吉黄色嘅火光，跟住就系一道光束不直咁向我同阿豆腐射过嚟，系探照灯嘅光芒。我眯住眼一睇，见到前边嘅唔系吕叔又系边个啊？佢咁样突然嘅出现，我同阿豆腐都实在有一种唔真实嘅感觉。豆腐更加一面疑惑咁睇住向我哋行过嚟嘅吕叔，露出咗唔太相信嘅样问： 诶，你点解喺度嘅？啊，阿爸咧？ 吕叔嘅仍然都系嗰副咁嘅老样子，同离开嘅时候冇咩差别。佢同样就打量咗我同阿豆腐一阵间，忽然之间，佢一下子掹刀就向阿豆腐劈过去。我哋本嚟就离得好近噶嘛，再者吕叔嗰啲刀有几快啊？边个能够闪啊？豆腐系咁原地又懵咗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嘅身体啊先于大脑做出反应。由于豆腐就喺我旁边，我猛然咁啊将佢一撞，撞出咗吕叔嘅刀下边。嗰一柄咁啊银光闪闪嘅大刀，直不甩咁啊向我嘅面门啊劈过嚟。呢一切发生都系喺一瞬之间，呢下子我谂都谂唔切啊！就系咁千钧一发，鬼哭刀嘅刀锋就喺我嘅皮肤几乎唔到半厘米嘅地方停住咗。跟住吕叔嘅将把刀又收翻去，唉，直到呢阵时我先知惊啊！两只脚啊真系有啲发软啊！我盯住吕叔冷冷咁讲：姓吕啊，你咁系咩意思啊？吕叔露出一副轻松嘅表情，叹咗一口气讲：你哋两个受咗内伤，按照道理讲咧就唔应该出现喺呢度嘅。我啊试探一下，睇下系唔系啊嘛，唔得咩？豆腐俾我咁一撞，成个狗食屎咁啊趴咗喺个地下上边。呢阵时佢都攣翻起身啦，好嬲咁讲： 哇，有冇你咁事法噶？再讲啊，你凭乜嘢嚟试探我哋啊？你出现喺个地方先系比较奇怪啊！真啊， 按道理讲咧，吕叔同埋我失去联系3日啦，已经咁按照行程，佢唔应该就喺呢个地方逗留先啱嘅。我睇向冇几远嘅火堆，将呢个疑问就问咗出嚟。呢度就只得吕叔一个人，但系我睇到咗全部嘅装备包，于是我就讲：咁哑巴呢？吕叔就讲：佢啊去咗揾出路，一阵间就会翻嚟嘅啦。紧接住咧，佢又递咗啲干粮俾我同阿豆腐讲：我哋走嘅时候留低啲嘢唔多，唉，你哋两个肯定系饿亲噶啦，一路食一路讲啦。我知道你想问乜嘢嘅。我同阿豆腐早就已经饿到夹夹声啊！呢阵时见到食嘅，只眼都绿埋，即刻就狼吞虎咽起上嚟。吕叔就喺旁边讲佢呢3日嘅情况。原来吕叔佢哋两个入咗个冰洞之后，同样呢就睇到咗之前嘅嗰啲鬼火，跟住佢同阿哑巴就继续向前行。点知呢行下行下又返嚟原位，点都行唔出去，所以就被困咗喺呢度。豆腐一路食一路摆出一副专业咁嘅样讲：鬼打墙啊，绝对系鬼打墙啊，肯定嗰啲鬼火里面嘅软种子搞出嚟嘅。我就冇理豆腐，我就问吕叔：如果系鬼打墙呢咁嘅小把戏，咁点能够可以困住你同阿哑巴噶？事情应该冇咁简单啩？吕叔露出苦笑嘅神色，微微咁岌咗下头讲：可能系猜测咧，我哋都一一验证咗啦，唔系迷宫，唔系鬼打墙，甚至我哋以为系幻觉，但系亦都唔系幻觉。呢3日我同阿哑巴试咗所有嘅办法，但系就冇任何效果。可以肯定嘅就系嗰啲蓝色鬼火喺度作祟。